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大地飞歌》，曲小松带出的《青青的野葡萄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《牧羊曲》。

曾经满身落欧耶欧耶，看见的看不见的瞬间的永恒的轻飘着啊大雪飘扬欧耶欧耶。谁在呼唤情深一场，让我的渴望像白云在飘荡，东边牧马西边放羊，夜啦啦的情歌就唱到了天亮，在日月苍苍后你在谁身旁，用温柔眼光让黑夜绚烂。 我想象我的灵魂早已脱缰，满是生气满是生落欧耶欧耶， 看见的看不见的瞬间的永恒的轻飘长那白雪飘扬欧耶欧耶。 煽动了想象，让忧郁的身体开始思想，马头琴悠扬满来就穿场，我的爱情奔跑在呼伦贝尔草原上，你的善良我不能抵抗，你的瞬间将我的心紧捆绑，哦你的笑容让我找到了最后信仰，每一缕月亮你让霓虹黯淡无光。 我等待我想象我的灵魂早已脱缰，马蹄升起马蹄升落欧耶欧耶，见的瞬间的永恒的轻飘上啊白雪飘扬欧耶欧耶，我等待我想象我的灵魂早已脱缰，马蹄升起马蹄升落欧耶欧耶，看见的看不见的瞬间的永恒的轻飘上啊白雪飘扬欧耶欧耶，我想象我的灵魂早已脱缰，满是生气满是沉默欧耶欧耶。 情悠悠的那个林，绿悠悠的那个山，风沙里装

Thank you.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木叶声声飘》。 Thank you.